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104节，只有一句：是走悖乱。走在佛法里面是列入重戒，虽然不是最重的，最重的戒我们看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四重戒杀盗淫妄，但是除了四重戒之后最重的那就是走，所以五戒最后有走戒。世尊为什么将它提得这么重？老实说，佛家的戒律杀盗淫妄是性罪，本身就有罪，无论你受不受戒，你犯了本身就有罪。但是走，如果你不受这条戒，无罪，所以走是属于遮罪，跟前面四条不一样。世尊将它看得这么重，就是凡是犯四重罪的，大概是先犯走戒。走能乱性，好饮酒的人酒醉了，智慧不能作主，先会做杀盗淫妄。因此佛家戒酒就是防范你不要去犯杀盗淫妄那种重罪，是这样的一个原因，我们要懂啊。所以清净比丘滴酒不沾，但是在戒律里面酒的开源亦最大最广，所以世尊教人修学合情合理合法，不是不通人情的。很多药里面要用酒来调药，那就不犯，它是药酒。在菜里面配菜做佐料的，那亦不犯，它是料酒。总而言之，你要想一下，它不会令你醉的，不会令你迷惑的。还有身体虚弱，血液循环不好，尤其是老年人，70岁以上，年纪大了，出家人都包括在内，身体不好，血液循环不好，世尊有开源，你可以喝一杯酒帮助你血液循环。所以70岁以上可以着皮毛衣服，如果70岁以上身体好好好强壮，那就不用了。所以这一切都要斟酌自己的情况来决定，不是说到70岁就可以，那就错了。好像许志101岁都不可以，为什么？他身体好嘛，他就不可以了。甚至亦有50-60岁的人身体非常不好，他亦可以用，所以他是生的不是死的， 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持犯，一定要懂啊！懂得佛点解制定嗰条戒，佢嘅作用究竟喺边度？我哋修学利益喺边度？如果犯戒，我哋自己嘅损失喺咩地方？唔好话过失，损失。我哋有边啲损失，一定要懂啊，然后先知道佛制戒嘅心系真实慈悲、真实嘅智慧，冇一样唔系帮助我哋成就我哋嘅。佛着重我哋身心的健康，帮助我们断烦恼、开智慧、成就道业。照顾得可以说无微不至了。这种情形我们要懂啊，懂了你先会生恭敬心，先会生感恩的心。遵守佛的教戒，所以饮酒如果变成嗜好，嗜酒如命，那个人冇可能修行，唔单止出世法唔会成就，世间法亦唔会成就。呢一点系我哋要懂嘅，要了解佢嘅心意。再睇下面105节，有三句：骨肉纷争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。呢段系伦理的问题，国家社会的基础是家庭，这个道理现代人知道的少了。我们家不和，唔好以为咁系我哋屋企自己嘅事，同你哋冇关系。咁你嘅想法睇法完全错啦。家唔和，社会就唔安定，世界和平就冇啦。所以家是社会、是国家、是世界的根本。现代人对家的观念完全破灭了。我们看中国古礼，你去看下婚礼，男女结婚的婚礼为什么这么隆重，这么繁琐，古人为什么这么做法？古人知道它是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的基础，不可以不隆重，不可以不谨慎。所以在古代，各位读一下历史，就是看一下古人的笔记、小说之类，古代离婚很少听到， 我哋细个时候住喺农村度，70年前嗰个社会仲未听到有离婚嘅。离婚造成咩现象？世界大乱。你使唔使背嗰种因果？你冇諗到嗰个问题嘅严重性。两个人离婚，如果你仲留低仔女，嗰啲仔女就变成单亲家庭。或者得唔到父爱，或者得唔到母爱，佢嘅性情就产生变化。背乱嘅因素从呢度种落去啦。边个会諗到后果会咁严重？佛菩萨之道，圣人之道。圣人是明白人，对宇宙人生理是因果透彻明白的人之道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家庭好似我哋身体一个细胞，嗰个细胞坏咗会影响全身。唔系你一个人嘅事，唔系你一家人嘅事。古人睇得咁隆重。教育从边度教起？从教你了解人同人的关系教起，他们是相连的。人同人的关系，人同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人同天地鬼神的关系，是一个关系，整体的关系。如佛的教学，道家的教学，都没有例外的。而家教育冇咗，成个崩溃啦，所以社会动乱，世界不安。虽然科学技术发达，我哋喺物质受用上带嚟一啲方便，但是所蒙受的损失有几大，冇办法想象。人普遍唔懂得做人，真正是我如果讲忘恩负义，咁系恭维佢。点解啊？佢仲知道有恩有义。现代人忘恩负义四个字讲唔上啦，佢唔知道乜嘢系恩，唔知道乜嘢系义，冇恩义啦，仲讲咩忘恩负义啊？我哋不幸生喺呢个时代，呢个时代系大乱嘅时代，将来后世人写历史，呢个系黑暗时代。自古以来冇好似而家呢种状况。乜嘢叫黑暗？冇教学，人冇智慧，就叫黑暗，愚痴啦。光明系人有智慧，人懂事，人明理。这一节注解开头举了个公案， 好啊，佢喺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。唐朝张公毅九世同居，只有一个忍字。忍为大德，《金刚般若经》上佛同我哋讲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忍是大德，所以有德行里头佢第一，能成一切善法，能遮一切恶法，遮是将它止住。佛教菩萨六波罗蜜，忍是核心。如果没有忍辱，你的精进禅定般若通通无了。你看精进禅定般若是从忍辱波罗蜜里面生的，你能布施，你能持戒，你忍辱不到，你所修的是三界有漏的福报，由此可知忍辱重要了。那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佛教菩萨六波罗蜜，布施忍辱讲得最多。我们要懂得佛说法的义趣，不单只是骨肉，就是父子兄弟之间，世出世间圣人教我哋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扩展到亲戚朋友，绝唔好争，争系罪孽。争，而家呢个社会唔讲忍让，嗰啲小朋友由细就教佢要竞争，咁仲得了咩？所以而家啲青少年同父母争，同兄弟争就更加唔使讲啦。在学校读书和老师争，将来大个到社会上，他只有一个观念，竞争。人人都在这里争，世界末日来了。孟子所谓的上下交争利，其国危矣，那个国就没办法了。现在是全世界竞争，没有一个人不争。佛法是讲因果，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种的是什么因，我们看他想的是什么， 佢讲嘅系乜嘢，佢做嘅系乜嘢。呢啲系人，从佢嘅心行，我哋就知道会有咩果报。种善因一定得善果。善里面第一大善是忍让，恶里面第一大恶是竞争。举世之人都在这里讲竞争，想竞争，不择手段去竞争。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？竞争到最后是同归于尽，就是世界末日了。所以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地球上最后一次战争，叫终结战争。那次战争打完之后不会再有战争，为什么？人都死了，还有什么战争？你看法国预言家洛查丹马斯，他说的那个次战争之后，地球上大概剩下的人数，他含糊笼统地说，没有讲清楚，他说大七之数。有些人认为可能只剩下7000万人，最多只剩下7亿人，那是最大的了。亦可能讲的是7000万人，亦可能讲的是700万人。我们要觉悟啊，我们要好好地学习，不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。乜嘢系忠？乜嘢系良？乜嘢系柔？乜嘢系顺？你能依教奉行，对你绝对有好处。就算灾难嚟啦，我哋有好地方去，绝对唔会贪生怕死，知道自己有非常好嘅地方去。佛菩萨不会呃我们，太上老君亦不会呃我们，我们依教奉行，绝对得利益。这一段的意思还未讲完，明天我们跟着再讲。